呢一代嘅後生仔唔會有呢種感覺，咁咪嘅問題係。咁你點樣喺教 父母都有 嘅，佢對自己嘅國家民族有嗰種即係呢一種嘅感情。 教翻啲中國歷史先。第二，嗰啲父母咧都要解釋嘅。呢啲 佢都搞國民教育啦，搞到一撇嘢咁啦，係嘛？ 睇一樣人啦、啊，你睇咩人搞先嗰啲，你唔係話咁啊？不如人人都做特首，你要叻得要叻先得噶，最少你有嗰個能力先得噶。叫佢做教育嘅，你要有能力先得噶。嚇、啊，你冇能力嘅一鍋泡，一定搞唔到。要知道我同鬱敏有冇擦出火花，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好啦，咁啊，不知不觉咧，又翻到嚟咧新年后嘅一集啦。咁啊，上一集咧，咁啊，有听众反映下，点解新年前嘅一集咧，反而讲啊烟花炮竹啊，仲有新年气氛，去到新年嗰集咧，就讲呢个自驾游，好似咧，喂，好似完全好似好系倒翻转咁啊一回事咧。咁啊，嗱，即系要讲到明啊，自驾游嗰集咧。是即系早喺呢个16年嘅八月嘅时候录噶， 陈年嘅讲到明， 系半年前噶，咁所以咧，其实大半年前录嘅嘢咧，就点讲啊？你又真系预计唔到，因为冇谂过新年真系会播出嚟噶嘛，系咪先？真系冇谂过会发生呢位事啊嘛。咁啊，不过嗱，唔紧要啦。 咪应验咗一句说话咯，真系冇人录贺年节目咯。 系啊，真系冇人录贺年节目，其实都系一件好大件嘅事嚟嘅。嗱，咁啊，不过嗱，唔紧要嘅。咁咧，即系呢就系人生就系咁噶啦，系咪先？即系你未试过又点知咧？系咪？你又更加估唔到会即系有网台系将半年前录定嘅节目攞出嚟摆新年播啦，系嘛？ 够胆摆出嚟播？ 系啦，咁啊， 口硬我哋呢啲直情系。 系啦，咁啊，今集咧就绝对咧系新鲜噶啦。咁啊，睇到题目都知啦。咁啊，阿森哥，你新年啊去咗边度发财啊？ 边度都冇去，匿咗喺屋企病紧。 咁啊，啲数收唔收到咧？ 梗系收唔到啦， 即系都系过年关都好大镬。 过年关又系嗰句啦，饱唔死，饿唔亲啦。 系 年年都系噶啦，而家。 嗯，咁啊，听翻呢个半年前嘅过年自驾游节目啦。咁呢个新年去呢个自驾去呢个萨拉热窝嘅计划又点样？ 我唔系谂住去萨拉热窝，谂住去戈壁沙漠喎。 系啊，咁去呢个戈壁咧？ 去戈壁沙漠咧，咁我部车其实咧。 嗯 仲未攞翻翻嚟嘅， 系 我嗰部非常可爱嘅212， 仲喺车行系嘛？ 诶，传说中系咪一买翻嚟就要整嘅车？ 212系咩嚟噶？ 即时系北汽嘅一款军车， 系 爬山军车， 系 以前系军用嘅， 系 而家就已经系有民用版本啦，所谓嘅， 系 咁质量系低到冇人有嘅， 系 可以号称为全世界质量最低嘅军用品， 系。 可以拎到新车，一出厂未出厂已经叫人整噶啦，要未使出嗰个 4S 店。 咁你即系你而家呢部军车仲系喺个部队嗰度？ 啊，唔系，我嗰部系买二手嘅， 系 上手整完，而家我又再整紧， 嗯， 一整都整咗成年咯。 咁点解咁和都仲要买咧？ 因为平啦。 哦，好 因为平啦，另外符合我呢个改车嘅原则横掂，你买个新车翻嚟都系成个车壳，净系要个车壳，其他改噶嘛。 嗯， 咁我买个旧车翻嚟又系咁样改，咁你买个新定旧啊？ 嗯， 横掂两架都系整，梗系买架。 咁啊，咁谂住几时喺部队度攞翻你嗰架咁嘅军车出嚟啊？ 希望今年3-4月攞得翻咯。 但系唔防沙噶、哦。 唔防沙唔紧要啊， 系咪啊？唔防水， 我个人防沙啊得咯。 又唔防风噶、 啊， 唔系三防嚟嘅你嗰部嘢吓。 嗯， 好啦，咁啊，今次咧呢、這个题目咧，哇，真系新鲜啦。 系啊， 咁亦都有听众喺板上面问啦吓、啊，就问喂，点解唔讲啊咁样？咁啊，而家咪讲咯。嗱，咁啊，事完咩事咧？事完咧就系咧澳门咧呢、這个其中一个嘅好出名嘅娱乐场啊，咁就呢个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嗰个咧。最近咧就话咁啊，有个女赌神咁啊喺入面咧，就喺短时间啦，即系一个月嘅时间咧，就杀咗个长成亿。 咪住啊！嗱，而家呢人叫佢做女赌神， 系， 但系我记得初头嗰几日呢人叫佢做赌场魔女噶，好似。 嗱，其实最恐怖嘅成件事咧，系第一，而家上网咧系有好多嗰啲转载嘅，咁网上咧而家有好多咧就系、是、叫嗰啲咧。叫做新聞農場的地方，什麼叫新聞農場呢？ 即係佢上面有好多新聞嘅，好似啲農場咁種咗好多唔同嘅士多啤梨、蘋果橙喺度。 你鍾意偷就偷啊！ 但問題呢 偷菜啊！ 因為佢咧就係靠咧呢個點擊率嚟賺錢噶嘛。咁但係入面嗰啲士多啤梨、蘋果橙究竟係有冇素質啊？定係堅定流嘅咧？會指住個西瓜話佢係橙咧？定係洗咗碌嘅話係橙咧？其實估唔到嘅。咁入面咧，而家有好多呢啲咁嘅轉載咧，登出嚟嗰啲相咧，例如無端要影個咩大胸 D V 嘅。跟住無端端要影住條日本妹又話係個女賭神，影住個大胸 D V 又話女賭神，影住個阿姨又女賭神。 唔係喎，呢兩日嗰個女賭神張相真係好有事業線㗎喎、哦。 我知 嗰、那個堅定流㗎。 嗱、啊，新職業啦，而家拆解啦。一咁啊，首先呢成件事呢就發生喺呢個巴黎鐵塔嗰個賭場度啊。 落於巴黎鐵塔下。 咁最簡單，如果你影佢張相。咁喺巴黎鐵塔嗰度，首先賭場唔影嘅相啦，我當你偷影啦，影咗出嚟，係咪理論上你張相嗰張賭台啊嗰啲咧，都係巴黎鐵塔嘅模式嚟噶？咁啊，絕對唔係喎。咁你見到張賭台咧，其實咧就係、是、有第二個有即係有個陰謀論嚇、啊，有個賭廳嘅標誌喺度嘅喎。咁啊，即係證明嗰張唔係中場嘅台咯。咁啊，另外第二啦。啲马啊，啲筹码啊，嗰啲都唔系 饼仔， 都唔系铁塔啲筹码嚟嘅，又唔系中场啲筹码。 另外佢嗰啲圈嗱，位置有限噶嘛。 唔好计嗰个阿姨系坚定流先。好，第三再讲啦，个阿姨啊， 咁个阿姨唔系坚定流，咁佢个事业线坚定流，分唔分析？ 听我讲先。第一，我咧对事业线冇兴趣嘅吓、啊，我由细到大净系中意长腿嘅啫。咁跟住咧，重点系。那個阿姨咧，其實基本上而家包括上網其他好多地方轉載嘅相咧，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嗱，例如嗰個阿姨咧，其實就係咧，即係出面啊玩呢個 Texas Poker 德州撲克咧，咁啊應該係其中一個嘅打 poker 嘅選手嚟啊。咁佢嗰啲相咧，其實就係之前咧佢出面參加其他比賽咧嘅相嚟嘅。第二，佢有部分相咧，張相咧個賭台上面咧係有個賭廳嘅 logo 嘅。咁其實會唔會側線可能係即係有啲人發出嚟，可能嚇、啊，即係其實係咦咁啊，幫個賭廳側線宣傳咧咁樣。 少年，你真的是太年青了啦！ 啊， 呢、這個擺明就係炒作啦，係 啦， 好明顯，遲啲呢個就係主播嚟噶啦，教線上教你賭錢啦，係咪？然之後收翻你380蚊月費，先至可以乜嘢？ 由澳門真人最大嘅賭場開幕啦，係嘛？啊，咁跟住咧，第三。仲有好多其他嘅相咧，其實就係嗰啲其實係嗰啲咩啊？即係譬如啲日本啲女優啊，或者係九唔搭八你拍戲啲劇照嚟嘅，就俾人擺埋出嚟話女賭神。其實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女賭神？仲有啲女賭神邊有咁靚㗎？ 係啦，第二句就啱啦。 係咪啊？ 係通常靚嘅都唔係賭神啊嘛。 同埋係咧，賭神側跟條女。就有機會啦。 嗯， 賭神本人呢就應該就惡搞少少啦。好啦，咁成件事你覺得係咪炒作呢？ 成件事呢就唔係炒作嘅。 係。 咁又係嗰句啊，出嚟碌咁多年係咪？ 係。 你都見過啦，其實一場牌贏你一二千、 嗯、 啊，或者贏你一兩個億，以前就多的事。而家咁樣一個月先抬你一個億走，已經叫好失敗㗎啦。 嗱、啊，仲有啊，出面呢佢有啲新聞就話：喂，個女賭神咧一鋪啊買幾百萬嘅、哦，一鋪買三四百萬嘅、哦，嗱、好直接咁講， 係冇可能嘅， 冇可能嘅， 除非佢賭底面嘅啫。 先唔好講呢啲犯法嘢啦。你中場嚟計， 一球定球半啊，好似 最大嗰張台咧，中場啊，應該咧講緊都係收你幾十萬嘅啫。你過一球嘅咧，已經係要入去貴賓廳噶啦。咁而賭廳嚟計咧，而家暫時咧。最大呢那個限控呢應該是100或者150。咁如果你要加呢加其實你加到150已經要另外去通知㗎喇。但係就一定唔會係中場入面呢可以話咁多阿姨阿叔跟住一齊圍住好似喂買色寶咁樣企喺側跟呢圍一圍跟住落住跟住仲話佢一口可以買幾百萬。冇呢回事㗎。咁同埋呢再講啦用一個月去贏一億其實係咪好過分嘅事呢其实必须要再讲明呢其实现今呢个世道呢一亿呢 就真係唔係啲咩數嚟 嘅。一億對我哋嚟講就好多錢， 係 但係賭場呢其實而家一場上落一二千萬嘅依然大有人在。 係啦，同埋其實呢講緊呢即係其實你話呢、這個輸一億跟住喂好似講到好大鑊啊咩咁，啲賭廳咩人打爆裝啊先恐怖啊。講緊啲人唔係話一嘢個唔見一億啊，唔係一個月唔見一億啊，係分分鐘係一晚唔見咗一億，或者係唔見咗一億嘅幾倍啊。好似之前有個賭廳集團呢試過一晚係唔見廿幾億嘅，輸廿幾億嘅，就唔係話一個月輸一億嘅。咁啊，變相成件事呢，即係我亦都相信呢，佢咁樣一個月入面呢所謂殺咗一億呢，係咪對成間成個即係賭場大牌集團咁大影響呢？絕對唔係嘅。成單嘢睇過嚟嘅似係就好似你話齋囉， marketing 嘢嚟嘅。 唔 marketing 嘅見仁見智啦，但係我唔明白點解又係嗰句囉，一個月贏嗰一億你哋咁大反應囉。啊！你都未見嗰啲人一個鐘頭托人千零萬走嗰啲， 係啊，好恐怖啊！ 經常性有嘅，其實如果一個鐘頭千零萬或者七八百萬，大有人在。 嗯， 呢、啲反而唔去講，你成個月時間、死人都死好多次啦，係咪？ 嗱，反而咧，佢訪問詹培忠啊，有間報紙訪問啊，詹培忠，香港詹培忠議員。咁、詹培忠都話咧， 佢號稱係乜嘢嘅喎？垃圾議員中嘅賭神嚟嘅喎。 係啦、啊。嗱，佢雖然咧政治方面咧就取態不敢恭維啦，但係實際咧呢條友啊好犀利嘅，因為第一佢係呢個金牌嘅分佬嚟嘅，佢背後好多大水喉支持住嘅。第二咧就即係據聞咧，你揾佢傾偈咧，揾佢幫手問啲嘢咧，佢有個名叫金撈尖噶嘛，即係好似食餐飯你都要送只金撈先同你食噶嘛，即係去到咁串嘅。咁但係咧呢、這個人咧，好似佢訪問佢話佢試過嚇。一日喺一间赌场入面咧，一日赢咗过千万，即系佢讲九百几万啦。 我记得佢嗰个时候要访问过，就话立法会休会嘅时候，佢就嚟赌钱噶嘛。 系啦，嗱， 系啦，佢嘅正职其实系赌钱噶嘛。 其实系坚嘅，因为咧， 跟住然之后咧，记忆之中咧，佢话佢自己基本上入去赢咗八成噶嘛，会。 唔系，嗱呢啲佢吹嘅就唔讲啦，即系正如啲人讲到话自己喂喺出面做啲咩几叻几叻几叻。即係大陸有啲好興啊嘛，即係嗰啲乜嘢老師咩老師教你呢樣教你嗰樣，但係你永遠見唔到佢自己搞嗰壇嘢本壇係點嘅喎，佢就係出嚟做講座咯，跟住幾千人都次次都，咁跟住咧，其實呢啲係吹虛嘅啫，咁但係咧，我就肯定佢係真係要贏咁多錢嘅，因為佢去玩緊賭廳咧，就我認識噶嘛，有人喺入面做噶嘛，亦都有人係淨招呼過佢啊嘛，呢樣就好清楚咯。 咁係咪真係咁靚女咧？ 咩系咪咁靓女啊？ 嗰、那个女赌神， 我讲詹培忠。 哦，你讲詹培忠啊？詹培 忠靓唔靓女又唔知啊。不过咧、就好度嘅。你如果比咗，如果比咗我咧，如果我啊，我嚟计咧，我赢咁多钱咧，我谂如果譬如当我赢一千万嚟计咧，我谂我派啊，起码都派几十万嘅，最少啦。即系你话喂攞二三百出嚟派冇可能嘅，几廿万咯。即系你叫我你话喂赢得一千万嘅。你話攞五六十萬出嚟派有乜所謂？真係冇所謂嘅，係咪先？逢人都派啊！但係佢嗰啲唔係嘅，佢就算贏好多錢都好咧。據聞咧，即係我有聽過有兩個親身係叫做係服侍過佢嘅賭場員工啦。一個咧就攞咗500蚊嘅貼士，已經光宗耀祖啦。另外一個咧係500蚊都攞唔到，另外仲唔知係幫手買啲唔知飲品定煙仔嗰啲，係冇找數嘅。 咁嗰500蚊有冇摆喺个厅入边伤气佢啊？ 梗系要啊，即系要伤喺个相架度。 仲要唔好整翻佢，要留翻个指纹喺度。第二时有乜有乜所谓叫做风吹草低咧？ 系 有乜衣肉咧就攞出嚟拍卖系嘛？ 女赌神咧靓唔靓，索唔索咧？系咪大波咧？真系唔知啊！但系咧而家就我哋知肯定咧，好多人为咗所谓目睹呢个女赌神。 一波風 走曬去嗰間賭場度，咁所以成單嘢咧個 marketing 計算非常之勁啊，真係好掂啊！咁另外咧亦都話俾人知啦，喂，我呢邊可以人喺我哋贏成億噶， 真係攞得走噶， 真係攞得走噶，唔係冇殺賠啊咁樣。 仲有一句弱質女子都攞得走啊！ 係啊，即係其實咧成單嘢咧係贏曬嘅，以 marketing 嚟計，同埋嗱早唔講遲唔講， 過年流流先嚟講， 過年流流先嚟講。 啊， 真系 咁啊！司马超之心咧，咁啊， 你真系当阿赌神唔使翻乡下过年嘅咩？系咪唔喺度噶啦？白翻咗上海食紧年糕啦。 另外啦，以往咧又记咩有红十字会超级红人郭美美啊？ 嗯， 我话真系喺 传说中嘅 嗯 乜乜贵业经理系嘛？ 陪老细嚟赌啊嘛，嗰阵时喺澳门。 嗯， 咁啊都有好多人见过真人嘅，不过就。都是那句咯，咁啊，國內啲女仔咧，基本上就都係有啲共通點嘅，係啊，即係我指啲眼耳口鼻方面都係有啲共通點嘅。咁啊，郭美美一睇睇得出噶啦，都係好好典型嗰啲噶啦。 佢嗰啲叫網紅面嘛， 係網紅面， 係啦，有個專業名詞嘅， 係啊， 基本上咧招牌掟落嚟都係咁嘅樣嘅， 係冇錯冇錯冇錯 啊。 咁啊，基本上啲衣著打扮咧都係加埋嗰個樣咧。一式一樣噶啦，嗰啲嗰陣時講嗰啲咩海天盛宴啊，咩咩嗰啲，基本上全部都係同一樣嘅嘢，同一科嘅嘢嚟噶嚇。咁 啊就堅嘅郭美美嗰陣時啊，喺澳門其實都好多人見盧珊珍面目嘅，係啊。咁啊，我有一次我都見到佢嘅，不過就離遠，嗰人同我講：喂，哥咪郭美美咯咁樣，跟住哦咁啊，哦完就走咗啦。咁啊，因為佢啊郭美美咧，就係佢同親嚟玩嘅都非富則貴。系，即系佢又唔系净系同一个老细嚟嘅，咁啊嚟亲玩嗰啲咧都唔系嘢少，咁基本上都吓啲、啊、大 都系擅长人翁嚟噶，系嘛？ 系啊，啲大妈耍赌钱啊，费事走埋去啦，一三唔识七系嘛吓，咁啊诶啊呢、這个女赌神事件啊，心哥啲咩补充咧？ 基本上冇噶啦，我净系想讲一句咧，唔好咁睇小澳门啦、啊。一个月赢一亿就喺度鬼杀咁嘈， 系 一日赢一亿都未嘈啦，人哋系咪先？ 系啊，啲赌厅俾人打爆庄嗰啲好大镬噶， 系咪先？真系，其实真系嗱，你话而家环境唔好咧，少啲咁嘅嘢就唔同你拗。 系 你谂下啦，有人赢到你一亿，即使有人起码要输一亿啦，条数质应该系对噶嘛，基本上， 嗯， 系咪先？ 嗯， 使乜惊咧？ 好啊，咁咧就下一节咧，我哋翻嚟咧讲咩好啊？ 讲咩好啊？ 定系我喉咙好痛，定系唔讲下一次？ 第一次翻嚟先谂啦。 啊好，下一次再倾。嗱咁啊，呢一节翻嚟咧，咁啊未必会做好耐啊？点解咧？咁啊，因为咧喉咙好痛啊，把声都变晒啦，系啊，因为新年又冇嘢食噶嘛。系啦，咁啊，新年你餐餐唔系麦当劳，唔系肯德基，第三个好朋友系咩咧？ 第三个七仔 系 OK 仔，同 OK 啊 ，OK 冇咁 OK 啊，七仔 OK 啲。 即系咧，你好少可见到七仔啲丁丁饭咧，系俾人扫冚噶。 咩七仔个糯米鸡稳阵啊？唔系丁丁糯米鸡，佢自己个糯米鸡、啊。 我啱啱俾我拗到碗仔翅翻嚟，你要唔要食啊？ 哎，唔使啊。 七仔 个碗仔翅就唔系咁 OK， 七仔个丁丁碗仔翅又 OK 啲、 啊。我系讲丁丁嘅碗仔翅啊，俾我拗到翻嚟啦。 冇啊，真系哇！你都未见过麦当劳好似唔使钱咁嘅样。 哇，七仔啊， 真系要 嗱，平时七仔咧嗰啲丁丁嘢食嘅有啲叫做千年摆喺度冇人喐噶嘛，例如罗汉斋啊， 例如嗰、那个好似唔知排骨饭定乜啦， 系啊，鲜竹卷啦、 啊，嗰、那个排骨饭都颇为唔掂下嘅， 系啊，但系竟然去到而家咧都哇变成呢、這个呢、這个叫做话千金难求一碗饭嘅阶段啦， 你知唔知啊？ 系 一件。都几搞笑嘅事， 系 就发生喺琴日啫， 系 咁样咧就去麦当劳买嘢食， 系 一睇下，哇门口起码几条龙加埋几廿人， 啊呢一次叫新年难揾食啊， 啊即是一条队起码要排十几人，你仲要知道啊，佢哋唔系专业食开麦当劳嘅人啊， 咩叫专业食开麦当劳嘅人？你解释下先， 专业食开麦当劳，即是我同你呢啲穷交叉啦，买到去唔使讲嘅，一个十蚊包。 嗯， 跟住啊，唔好意思，加咗价十二蚊，哦，十二蚊得，要两个，摆低十二蚊乘二就走得噶啦嘛。佢哋唔系入到去企喺度成五分钟， 系 望住个餐牌， 系都要谂嘅。finger bowl 系唔系 finger bowl 啊？系我想走去 fing 佢两嘢啊！真系 系 谂完唔得，又喺度压住， 嗯， 系咪先？ 系 啊，问有冇饭食？ 麦当劳有冇饭食？ 有冇饭食？ 啊！ 我个心谂你再唔走咧，我就真系冇饭食啦。 系 啊，咁样咧， 最后咧都系顶唔住嗰啲阿蝉嘅。其实主要系有班阿蝉喺度买嘢，我怀疑平时真系唔好食麦当劳咯。 系 啊，咁唔紧要啦，出咗去， 嗯， 行过隔篱间七仔， 系， 哎，竟然唔知点解晏昼四五点嘅时候， 系 啲肠仔、鱼蛋、糯米鸡大量供应， 系 平时嗰个时段应该冇噶啦嘛。 新鲜嗰啲定系叮叮嗰啲啊？ 新鲜嗰啲啊， 系。 冇噶啦嘛，平时 系 有都唔会乜都齐噶嘛，可能系为咗应付呢个揾食艰难而设嘅。 系 好啦，跟住唔好讲咁多，我买咗睇下先，两只糯米鸡，两个糯米包，加一条丝滑力肠，冇记错系$31。 嗯，咁平 系 两只糯米鸡，两个 糯米包， 糯米包再加丝滑力肠，$31，点会咁平啊？ 系$31， 你净系条丝滑力肠$31啦， 系啊， 系咪糯米鸡$7个都$14啦？咁你再剩低你嗰啲咩？ 我唔知啊，总之系$30几啦，$31我记得。一系佢收错钱，我唔好理佢。 冇理由$10两个包。 最紧要重点系咩？重点就系、是，咁我哋有群组噶嘛，揾食艰难，买到个丝滑力肠好开心，铺上去，跟住扑街啦，班人即刻叫外卖， 系 照单执五分。 点七仔都叫外卖咩？ 叫我买外卖啊！ 哦，外卖心 系变咗外卖心啊，外卖仔都做埋啊。 系跟住咧。 啊，跟住然之后咧，再走去行过隔篱 come by 嗰度买奶茶咯。 有冇利是啊？ 冇啊， 冇利是做咩外卖啊？ 啊，唔系讲呢个 come by 奶茶，啊要加价，加$2一杯。 系 七仔冇加价， 俾佢咯。喂，搭的士系咪双计定三计啊？ 截到架的士先讲啦。 哦，好。 嗱、啊，琴日嗱讲开的士，我琴日咧又出咗去嗰、那个 系 叫做大三巴， 系 就见到一个好搞笑嘅事， 系 真系唔不得不。表扬下我哋呢啲啊，叫做劳苦功高嘅交通叔叔。 有冇国内同胞试过喺大三巴度屙屎啊？ 嗱，呢啲唔好理佢住先啦。 系臭仙河啊！ 嗰嗱大三巴一条斜路落下边系的士站，上边其实系大三巴嗰度系唔俾上落客噶嘛。 佢、啊、个样咁似唱歌嘅，真系叻个人仔。你留意 送俾佢啦，送俾佢啦。 好， 系啦，咁样咧。有啲的士佬咧就喺上面偷偷地咁上落客， 系 咁点样咧？咁就俾个交通哥哥捉住咗， 系 然之后就喺度训话佢， 系 跟住我顶你个肺，你训话塞住我后边， 系 训完又唔抄牌，又唔嘢，掟咗佢落去就走得噶咯。 喂，年初一系咪唔抄牌噶？ 你以为咧？ 唔系嘅咩？唔系逢年初一乱拍都得噶咩？唔抄你牌啊？冇任何事发生。 正所谓年初一你要唔要食饭啊？ 啊，梗系要啊！ 咁咪系咯， 系。好，你继续啊！ 又系嗰句系嘛？你唔喺度维持秩序都冇咁塞，你喺度维持秩序，逐架车捉住嚟屌，就真系搞到仲加塞。 系， 我都冇晒意见。 系，跟住咧？ 跟住点啊？跟住咪喺度塞咯。 系， 真系都话咯，冇事就叫佢唔好搞咁多嘢啦。 你年初一冇事唔好出街啊嘛，出街咁样周围又见到熟人又同你攞利是又成 啦。未，我今年都未包利是啫。 系咪啊？唉，咁好。 系啊，跟住。系又系嗰句啊嘛，好都好对唔住管理处嗰几个阿叔，我都未试过一个管理处嘅 counter 要送四个人坐喺度嘅。 你会送翻几封利是出嚟，跟住搞个有奖问答比赛啊？ 又搞呢啲唔好啦啩？今年经济唔好啊。 系 啊，你另外成日都话搞赞助会俾人闹嘅。 系冇错，嗯。 你见过管理处有四个人坐喺度未啊？ 管理处四个人坐喺度，你咁搭马？ 管理处平均嚟计系唔会有一个半人噶嘛，系咪？长年累月，竟然四个人坐喺度由朝到晚， 系 几得人惊啊！ 四个人系即系四间嘅空间都系齐晒人喺度嘅， 系咯 啊？ 唔系你两间空间一间两个人，即是全部人唔落班啊？ 系。 是不是 太可怕，实在 几得人惊啊！ 系， 即系揾食艰难啊！而家， 嗯， 勾利是都好艰难， 嗯。 跟住问题，佢又唔够胆冲埋嚟问我攞喎， 系 离远咁望住我喺度，又唔系恭喜发财，又唔系挥手，唔知做咩动作 啊！ 啊，跟住我话未封利是，听日先揾我， 系 系啦， 嗯。 咁我听日咧就会睇下会唔会又系四条友仔坐翻喺度啊？ 系。应该都会噶啦， 咪就系咯，原来都话啦，怪唔知得管理公司话蚀本啦，原来养埋咁多人嘅。 喂，佢唔会，佢有冇突然间好口面咁样行过？诶、哎，森哥出嚟食早餐啊，森哥嗰啲啊， 森哥食早餐啊，再好笑嘅你都未见过啊，管理处坐人喺度就预咗噶啦， 系， 停车场扫地啊，条友扫足成日啊， 扫足成日。 我今日出入停车场三次，三次都见条友喺度扫紧地嘅， 系 几厉害啊！真系 点解会咁嘅咧？ 吓、啊，可能喺度邂逅啲利是啩？ 哇，太好！ 我平时一个月都见唔到佢两次，我今日一日见佢三次。 嗯， 严格啲嚟讲，已经完成咗今个月嘅 quota 噶啦。 你有冇派到啊？ 我都话未封利是啦。 啊！哇， 又系嗰句，老婆去咗旅行嘅时候咧，就冇人包利是俾我派俾人啦。 嗯，啊呢个好藉口嚟嘅。 唔系啊，我想自己包嘅问题系 啊， 我唔知道原来而家利是封系要买嘅。 哇！但 我嘅概念仲停留紧喺度，屋企系应该有大量利是封，系唔使钱嘅。 嗯，有啊，你去赌厅拎咪得咯。 系啊，但系我以前系乜嘢噶嘛？以前我自己包利是嘅时候，真系年屋企都有，唔好话多啦，三二十沓不同款嘅摆喺度，一定有嘅。 系 啊，原来而家已经系冇得派噶啦。 嗯。 跟住銀行呢利是封都好似話限量供應喎，原來佢哋話 憑你嘅輩份，你唔派又唔係喎，係咪先？ 爭住先咯。 啊，話利是都要爭，咁冇陰功。 利是喂唔係喎，我其實由要派利是嗰年開始，通常都係爭人嘅喎。 係點解咧？ 嚇、啊，因為唔習慣，唔係唔習慣派，係唔習慣包。 係，哇！太可怕了，喂！讲下新年有咁多电影，有冇睇咁啲啊？ 未得闲去睇，但系我想睇周星驰个《西游》。 系咪啊？诶，之前对上睇周星驰系睇边套啊？ 之前对上睇周星驰 《美人鱼》，系嘛？ 睇下先啊！过年系《美人鱼》系咪过年做噶？ 过年系啊， 前年啊， 上年啊， 前年定旧年啊？唔记得啦。 旧年好似。喂，但系佢而家周星驰嗰套《西游》第一集系几时上啊？ 好似早三年定四年系嘛？西游 降魔篇系嘛？ 系啊， 呢 有周秀娜啊嘛。 咁呢个伏虎篇有第二集喎。 呢个系伏魔。 哦，好啊，即系第二集。 我伏妖。咁样咧、嗯，过年系应该睇周星驰嘅，但系唔系睇呢啲，我都系开翻啲旧碟出嚟睇紧《逃学威龙》啊。 嗯。 睇紧破坏王， 整蛊专家系嘛？ 系啦，你知唔知道我琴晚开住只破坏王，开住个电视嚟睇住瞓啊？ 系 啊， 好啊， 啊最后竟然发觉咧， 系 睇晒成只先至瞓。 好啊，因为周星驰啲戏咧，其实有个好处啊，佢好似一啲你觉得好好睇嘅书咁，你无论睇几多次，你知道佢啲对白下一句讲咩，你已经知噶啦，已经记得晒噶啦，但系唔知点解都系唔会觉得厌嘅。都系非常之， 但系唔系喎嗱，我个人比较衰嘅嗱，我有个坏习惯，唔知有冇讲过。 系 我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夜、 嗯、 晚瞓觉咧系中意着晒啲灯， 系 跟住着个电视或者着个收音机嚟听嘅。 点解咧？惊有鬼 啊？唔系，我有声我会好瞓啲噶。 嗯， 即使你静悠悠嘅时候反而瞓唔着噶。 即系你可能欠缺啲童年温暖啊，又长期俾人幽禁住啊，所以而家咧长大咗之后咧。就需要有啲人氣啦，會唔會係咁咧？ 唔關事嘅，呢個習慣性嘅啫。 嗯， 因為我喺舊城區長大，咁樣成長環境比較嘈啊嘛。 係，喂，但係唔係好多人打麻雀嗰啲咩新年？ 冇啊，未聽過麻雀聲。 咁可怕？ 係啊，反而未聽過麻雀聲。咁啊，唔好講。總之琴晚咧，我就係著住只破壞之王， 係、 竟然睇曬， 係 真係服咗自己。 破坏之王咪即系断水流大师兄， 冇错， 系咪 魔鬼跟肉人？ 哦，好啊，呢套好啊。其实你觉得周星驰咧咁多套戏咧，你自己最中意边几套啊？ 周星驰最 拣五套啊，觉得最好睇啊。 嗯，逃学威龙啦， 系 呢、這个一定系噶啦。跟住赌圣， 系、 嗯、喂，唔系五套基本就讲晒咁滞嗰声， 都唔系噶。其实好多套啊，周星驰。 周星驰系好多套，但系其实、嗯、破坏王咧，我几中意睇。 嗱，我觉得睇嚟睇去， 精武门 睇唔厌嘅。认真嘅边五套咧，睇嚟睇去都觉得睇嚟睇都非常之唔厌嘅。食神、整蛊专家， 可以咁讲， 因为有埋刘德华嘛，好正啊嘛。跟住咧，另外咧，李浩星嗰套破坏之王，跟住咧，逃学威龙，你讲一定二集咩？ 逃学威龙梗系二啦，我要睇朱茵噶嘛。 朱茵嗰集系嘛？ 三就唔好啦。 其实朱茵嗰集系最好睇嘅，三嗰集系好无谓嘅，其实。 三嗰集唔系好无谓。但是因为有朱茵，所以我要拣二， 系嘛？另外咧， 其實嗱，即係雖然咧，好多人都話咧，後期周星馳戲咧就唔好睇啊，但其實《少林足球》咧都仲係保持到食神後食神，即係嗰一段啊嗱，你嗰陣時有套戲嘅《之王》嘅，記唔記得？ 我記得。 咁即係阿張柏芝嗰套咧，咁但我唔覺得套戲嘅《之王》咧係即係經典，但我唔覺得係襟睇嘅，即係唔會話有嗰種咧睇嚟睇去你都覺得哇！播出嚟都唔會悶喎，但係少林足球又係有呢種嘅效果嘅。 唔係嗱，我話你知，少林足球嗰啲叫熱鬧啲， 係 破壞之王咧，始終個劇本可能比較灰色少少啊。 你個喜劇之王係嘛？破壞之王點會灰色啊？ 係喜劇之王，唔好意思啊。係斷水流大師兄嗰啲咪睇得開心咯，係嘛？ 我記得我細個問過好多次， 咖啡貓 嗰個係咪黎明嚟啊？問過好多次，成日周圍問人，其實嗰個係咪黎明嚟？嗰、那個似黎明喎，係咪黎明嚟啊？系有问， 跟住其实精武门啦， 系 精武门反而我觉得当年系一个突破嚟， 系咪有埋钟镇涛嗰套啊？ 钟镇涛嗰个第二， 系咪啊？ 破坏王二 一拳打落去， 精武门二 一拳打落去，跟住就条友会弹开几廿尺远，跟住个口系啊可恶， 电国神拳系咪？ 系咪嗰个？ 唔系精武门一嗰个时候咧，我记得好似系贺岁片嚟嘅，应该 系 嗰个时候系一个经典嚟噶， 系。 就是过年见血啊， 系嘛？ 打到爆晒头。 系嗱，讲埋最尾一套啊，开股啊，边套咧就是、赌侠啊，即系讲佢同刘德华走去搵啊 周润发， 周润发嗰集啊， 打啊嗰个叫做撒旦姆。 系啦，跟住另外有阿大军噶嘛，记唔记得？ 嗯， 系啦，其实嗰一集咧嘅赌侠咧就 大军嗰啲而家俾人 cap 剪晒上 YouTube 嗰度。佢变咗好多经典喎，乜嘢喎？ 系啊，嗰、 那个焚心以火、啊。 佢齐晒你周星驰咧，咪应该咁讲，齐晒你最中意啊！即系我系我啊，最中意元素喺度啊。第一龙五，跟住另外仲有柯受良，记唔记得啊？嗰、那个杀手咧，黑仔啊嘛。跟住另外咧，嗰啲名句啊，只要龙五有枪，系杀唔到佢啊嘛。跟住另外咧，仲有嗱刘德华啦，唔使讲啦。我唔知点解嗌嗰有刘德华最好睇喎、 啊。因为其实刘德华拍埋啊。周星驰两个系几开心噶、 哦，系 OK 噶，呢个好 match 其实。 唔系 match， 即使佢哋可能咁啱拍开嗰几套咧，俾人一个印象就系见到呢两条友仔都系开心噶啦，搞唔搞笑一件事。 系 嗰套一定系开心嘅片嚟。 重点系兼搞笑啊嘛， 加油气势咯。 系啊，嗱你自己走啊边个哥耳梦啊？ 耳梦就唔好讲啦，耳梦呢两个字玩到烂啦，已经 系啦，但系你 系嘛， 真系好经典噶嘛，系咪先？ 咁系好经典，但系我觉得，但系周星驰个家有喜事都系每一次翻做，就算电视有啲剪咗，都一定要坚持睇晒。 你讲系咪有啊？张国荣啊，武圣君嗰套。 张国荣 系啦，跟最尾攞呢个潮州话定咩？唱嗰首 系闽南话嚟噶， 系咪闽南话？ 我唔知系咩话嚟噶。 嗰、那个相逢何必曾相识系嘛？ 冇错， 系啊，非常之好啊！呢套都好睇啊，话张曼玉噶嘛？ 啊，系嗰个经典中嘅经典啦、 啊， 而家 经典系 啊。 啊， 其实咧新嗰啲贺岁片咧，反而咧系冇呢种感觉噶。 唯一庆幸嘅就系、是、 啊， 终于都唔再出《家有喜事》系列啦，阿边个系嘛？ 其实，唉， 同埋阿边个嘅《我爱香港》系列终于唔出啦，终于， 其实 终于唔会搞烂个招牌。 其实而家咧，我好想问一样嘢，周星驰几时先会自己落翻场？ 唔会落场噶啦， 真系唔落场， 佢输唔起啊！ 其实如果佢肯放下身段咧，落翻场嘅话咧，再 crossover 一次赌胜 嗱，你又唔明啦 啊！ 又系嗰句，我自己落场打 系 赢就系应该嘅，输就唔得。你落唔落场先？ 喂，但系好有噱头喎、啊！如果而家佢再仲赌胜捽一次牌，你唔觉得好夸张咩？ 跟住然之后你做赌胜佢出牌。啊！即使走去叫做又客串一个，又系嗰句边一个可以叫得喐佢去客串啊？ 唉， 又系嗰句啊！一个劲嘅大佬就唔使叫你客串，唔劲嗰啲又求唔到你去客串。 最惨咪自己变埋大佬系嘛？ 佢而家已经系上咗神台，佢神级 系。如果佢喺出嚟客串翻一次，就而家周润发跟住阿刘德华同埋佢拍翻一次而家嘅赌圣或者赌侠。哇，不得了， 系嘛？唔好话拍呢啲啦，叫佢拍条片摆上网，恭喜大家发财，佢都睬你都昂夺啦。 咁啊系， 系咪先，大佬？我出镜要钱噶嘛？ 咁啊系，系啊，而家冇呢啲，即系冇晒，即系好唏嘘啊！而家随住呢个 時間，而家越係過咧，你越係懷緬翻舊嗰啲嘢。 唔係以前過年睇嗰啲片真係好開心嘅， 係 特別係我記得咧有一年就係特登買曬全家嘅戲飛，就走去睇嗰個《西遊記》咯，《西遊記一》 嚇、啊，就係你而家講嗰套啊，第一集。咩降魔篇啊？ 唔係嗰個 係月光寶盒。 月光寶盒 啊，好睇喎、 哦。係啊，就係特登嗰個時候。真系叫埋阿爹阿娘，全世界一起走去捧佢场。 其实《月光宝盒》一同二系隔咗几耐上噶？ 一年 系咪噶？因为我记得我入戏院睇有印象就睇二咯，就唔系一嗰套咯，一系睇翻。 但系我话你知啦，自己去睇就唔难，带女朋友去睇都唔难 啊， 搵细佬去睇都唔难。 系， 但系叫埋阿爹阿娘一起走去睇周星驰咧，嗰次我真系第一次 啊，个感觉点咧？后屘？ 感觉咧，老豆都系话嘥钱啦、啊，食咗佢冇咁嬲。 有蓝洁瑛嘅， 啊，但系都系好睇嘅。 吓、啊，好啦，喂，咁啊，最尾啦，仲有啲咩同大家回顾下？ 仲有咩同大家回顾下？ 冇啊，差唔多啦，因为喉咙真系好痛，大佬。 咁唔使回顾啦，要回顾嘅就系乜嘢啦？ 系。 川贝枇杷膏加板蓝根治喉咙痛。 系。 系啦， 正 啊！另外过年之后咧，记得就摘晒啲桔仔去浸咸金骨， 系 呢、這个系一定要嘅。 系啦，啊过年喂咁啊，呢套咧嗱，今次咧就系、是、呢个新年难揾食，同埋叫做过年必备周星驰、啊，好啊！ 冇周星驰冇得过年系咪？ 系啦，但系以往嘅周星驰，唔系而家周星驰，好嘛？ 而家个周星驰见到佢就唉，冇嘢讲。 嗱、啊，最尾啊，森哥要唔要？真系过年嘅呢一集，新鲜嘅呢一集，同大家祝贺两句啊！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啦！ 系立刻变黑又得，得咗系嘛？系啊， 立刻发又得，慢慢发又得。 咁啊，我喺度恭祝阿森哥咧，新年咧就吓，即系你系恭喜发财呢句讲到好背噶啦，已经系咪？已经发咗啦，不过借翻出去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咁啊祝贺阿森哥快啲收翻啲数牌啦！咁啊，另外咧，有錢都唔係最大問題，身體健康發發聲先至係可以出嚟威噶嘛，係嘛？有錢都冇用噶，身體唔健康係咪？ 咁唔係喎，有錢有得睇醫生喎、 啊。係 你要考慮呢個因素喎、啊。 即係冇錢就死咗佢 算。冇錢就死咗佢算噶咯喎。 好啊，咁啊，今集咧。咁啊， 唔系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嘅， 系啊。 但系我哋啲长期病患者，祝你身体健康就冇意思噶嘛。 喂，咁要唔要整翻集啊？森哥养生系列啊？ 养生系列，我惊变安睡系列、 啊。都唔会嘅。咁啊，只要啲题目稍微精进少少都好啲嘅。不过，哇，今日真系喉咙太痛，把声都变 了。你今日食咗几多餐麦当劳啊？ 唔系今日， 我净系计你今日。 今日 两餐食唔食到啊？ 头先一餐啦，跟住之前咪七十一咯。 我七十一咁都好啲， 系啊七十一。如果唔系，点会同你讲？ 喂，唔系喎， 抢到个碗底翅啊！ 又系嗰句、哦， 嗯， 啊加超时少少啦。 嗯， 你觉唔觉得过年炸啲薯条好似冇咁热气啊？佢都轻手咗噶啦， 系咩？ 系啊，你留意一下啲薯条冇咁金黄噶，佢都自己知自己事噶啦。 咁都俾你食得出， 梗系食得个薯饼都冇咁香脆啦。 有冇试过去麦当劳？佢讲喂，我唔要揸薯条啊，你抢啊抢叔佢得啦，白灼薯条有冇啊？ 白灼加蚝油啊， 系啊，白灼薯条啊，有冇试过咧？ 喂，可以叫佢哋个高层谂喎， 系咪啊？白灼薯条，仲有咧？ 白灼薯条， 嗯， 然之后咪乜嘢咯？蒸牛肉咯，个嗰个乜嘢唔好煎蒸 啊？麦乐鸡啊，蒸出嚟啊？ 蒸麦乐鸡都得， 北菇蒸麦乐鸡系嘛？跟住嗰、那个 唔系、啊、蒸麦乐鸡就用北菇汁， 系。个鱼柳包个鱼柳咧， 鱼柳包个鱼柳唔使讲啦，一定系蒸噶啦。 跟住再落蒸鱼豉油， 冇错， 系咪啊？ 落蒸鱼豉油上面就唔个包就撒啲葱，一定要落姜葱啊！ 系森哥， 系啦。 新年咧就真系，唉，但系睇咗周星驰多咧，个人都变得灰鞋咗啊！好啦，喂，咁啊， 我都未叫个豉汁蒸茶咁样。 哎，好啦，冇我哋算啦，算数啦，好嘛？咁啊， 快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 咁啊，系咯，系时候同听众讲拜拜啦，好嘛？好，拜拜。